北京的声音，北京新闻广播。 听众朋友，今天北京的声音节目，请听徐徐道来话北京，由北京交通广播推荐。 日下帝烟幽州城，历史残篇老北京，有八 大杂院， 胡同深处藏着宅门大院的精气神， 有天不住东南房， 人文古迹透着厚道有面的北京话。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徐德亮。 听徐德亮，徐徐道来，话北京。 大杂院里头，老北京的故事。2007年。北京曹雪芹的传说被列入北京市第二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在传说中呢，曹雪芹不仅多才多艺，并且爱帮助贫苦大众，以至于很多手工艺品的流传都和曹雪芹有着很深的关系。那您知道曹雪芹的传说中都有什么工艺品和他有关吗？他又帮助过哪些穷苦的百姓呢？大家好，欢迎收听徐徐道来话北京，我是徐德亮。今天呢，让我们再次讲述这一非遗项目，说说有关曹雪芹的传说。今天我们要讲的这些个曹雪芹的传说都出自《北京手工艺的传说》这本书。虽然收集整理这些个民间故事的作者都不算什么文学大家，但是故事当中的这个乡土气息和那种淳朴和那种生动可以感染我们。下边呢，您听我给您徐徐道来。 来吧，您就再听哦，北京城里头您了看看，天坛地坛白云观，西山景山万寿山，北海故宫博物院，这不东四西单鼓楼前，高粱赶水把老龙王来， 请徐德亮徐徐道来话北京。 北京的故事，在民国的时候，香山有一家姓关的，靠做泥塑和盆景为生。他们家汉姓是关，他们可是满族人，老姓是瓜尔佳氏。关家说呀，他们家的祖传的手艺就是写《红楼梦》的曹雪芹教的。据说呢，这姓关的家里啊，本来也是大家族，祖上呢还出过左领、参领的官，后来也不知怎么的，家里就没落了，子孙又多，到了关家这哥俩的时候呢，家里也没什么积蓄了。哥俩觉着呀，齐力给的那点银子呀，在城里根本没法过活，俩人一合计，干脆把城里的房子一卖，搬到香山住就完了。一开始呢，哥俩也没什么事儿干，反正就到处溜达呗，游山玩水。在观音菩萨诞辰那天，俩人到法海寺进香，哎，不经意碰上曹雪芹了。一来二去的，哎，两方就熟悉了。有一天呢，关家哥俩跟曹雪芹、鄂比几个人在门头沟的酒馆里喝酒，谈着谈着就谈到了生计问题。曹雪芹说你们哥俩怎么也得找点事儿干呢，老这么热闹不行啊，不图吃穿也不能坐吃等死啊，你们要是不嫌弃啊，我愿意教你们点活干。哥俩一听说愿意啊，找点活干当然好了。感情这个曹雪芹啊，打小就聪明，家里能人也多，他是学啥会啥。搬到香山以后呢，平时除了写书啊，也愿意做点小玩意儿自己玩。碰到没饭吃啊，有点天分的呢，哎，他就教人家学门手艺混饭吃。现在一瞧关家哥俩没事干，就想教他们干点活。干什么呢？想来想去，就决定教他们哥俩啊泥塑的手艺。 曹雪芹告诉关家哥俩，做泥塑首先得选土，红山头跟玉皇顶的土细，粘性也好，最适合做活。他们从红山头跟玉皇顶挖来粘土，经过细磨、冻浆等工序，晾到半干，拽出小块待用。他们先从简单的小动物捏起，慢慢再捏其他复杂一些的东西，最后才捏人物。关家哥俩对学泥塑很上心，哎，天天琢磨，跟曹雪芹啊问这问那的。两三个月以后，哥俩就能捏点很像样的东西了，而且老二比老大捏的还好点。他们住在镶黄旗，离门头沟村啊、煤厂街啊、四王府啊这几个比较繁华的地方都不远，捏出来的东西啊每天能卖好几个。要赶上个佛菩萨的生辰，附近进香的香客一多，生意还能好些。曹雪芹呢还教关家哥俩做盆景的活。有一回老二进城看见市面上有做盆景卖的，顺手就买了两个回来，回到香山呢还送给曹雪芹一个。曹雪芹一看就乐了，你这玩意儿从哪儿买的呀？老二一瞧曹雪芹笑模样，就知道自个儿买这东西不好，很不好意思。我这，曹雪芹说这个活做的不行，啊，这是南郊那边的人做的，东西呀，还得是南方人。虽说呀有点小气，但是怎么看怎么精致。过两天我捏一个你看看，哎呦。您老人家还会干这个，那您干脆教教我们。行啊，等过两天等有空了教给你们。哎，曹雪芹很爽快。过了几天，曹雪芹到了镶黄旗关家哥俩住的地方。哥俩一瞧曹雪芹来了很高兴啊，赶忙把曹雪芹往屋里让，沏茶倒水一阵忙活。曹雪芹一摆手，哎，别忙别忙，咱不用这个。我今儿个主要教你们二位做盆景。不着不急不不不急不急，您怎么能连口水都不喝呢？来来，咱聊会儿再干。三个人聊了半天就开始干活了。那曹雪芹说，实际上啊，做盆景跟做泥塑差不多，甚至简单的多。你想你们哥俩捏人都捏得不错了啊，做这个不难，主要是配料。他们来到院外，曹雪芹拿起以前准备好的泥巴，就做出了各种形状的器皿，方的、长的、四边的、六角的，大的一尺多长，小的呢半尺多一点儿，又做点小桥啊、小亭子啊、小宝塔什么的，每一样都是栩栩如生。曹雪芹又拿起蚂蚁竹篾，把泥盆的边角修理干净，还在盆上弄了些纹路出来。等到这些东西都印干以后，拿小窑烧好了备用。曹雪芹说呀，做盆景啊还得找些个上水石。上水石这东西啊，那得到常年流水的地方去找去。碧云寺那边离你们这边近，哎，今儿咱们就上那儿找去。找回上水石，曹雪芹带着哥俩把石头小亭子在盆里呢按格局摆好了，又弄些个苔藓搁在上边，就算大功告成了。往街岸上一摆，哎，整个桌子就显得颇有生气。老大一瞧，就对老二说了，你看曹二爷弄这个多精神啊，你看这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你买的那个这你看看那什么玩意儿呢，是呵呵，大家伙一阵笑。从此呢关家哥俩就靠做泥塑和盆景过活，并且这个手艺一代一代就传下来了。到了清朝晚期，关家的后人做泥塑在北京是很有名。据说呀，曹雪芹为了教关家哥俩做泥塑，曾经让他们比着自己学做，先后做了好几个，每做一个曹雪芹就指出问题在哪儿，该怎么改。做到第六次，曹雪芹这才满意了。老二心眼多，哎，偷偷啊把曹雪芹满意的那个塑像收起来了，所以就把这个传家宝啊一直放在老二家。等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时候，香山还有人在关家看过那个像呢。有人说呀， 红山头小学教陶工的关一庄也是关家哥俩的后人。他做盆景，方的圆的都要做成槽形，就跟那个水槽那个槽形，哎，就是为了纪念曹雪芹。而山水石的正中呢，他们总要钻一个山洞，山洞上做一个城门楼子，楼前的洞门上方啊，总写一个关字，看似关卡，实际上呢，是为了不忘祖先。刚才这个故事啊，是由黄奕整理的。对，曹雪芹对泥塑都有研究，这恐怕您想不到。当然这也是传说啊，实际怎么样，这也未必。其实不仅如此，在传说里呢，曹雪芹还精于草编，半干半湿的小草经过他的巧手会编成什么小鸟啊、草虫啊等等，很受这些游客们的喜爱，也帮助很多人家啊，就靠卖草编制品生活养家，甚至还曾经帮助过一个要偷他们家东西的小偷呢。 徐徐到来话北京，让您越听越爱听。对节目您有话要说，上新浪微博呀，只要您关注徐徐到来话北京，发私信、写评论、点播段子、提意见，还能预知节目内容和精彩的地面活动呢。您记住了，新浪微博徐徐到来话北京。 徐徐到来话北京，非遗传说说不停。大家好，我是徐德亮，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今天要说的就是北京市级的非遗项目曹雪芹的传说。曹雪芹不仅是多才多艺，而且是个软心肠，见了生活苦的人呢，总是忍不住要伸把手，在香山那是出了名的乐善好施。尤其是写完《红楼梦》以后，曹雪芹出来遛弯闲逛的时间多了，见着有些个穷人家过不下去，开始的时候呢，总是这家给俩钱儿，哎，那家给点米。后来有朋友就劝他，说就你这点银子也不够这么甜的呀。曹雪芹觉着朋友说的有道理，嘛，但是让他看着那些个百姓甩手不管，他又不落忍。有一天呢，曹雪芹到法海寺去，经过门头村的时候啊，觉着有点口渴，就在靠街的一家讨口水喝。门开着呢，曹雪芹就走进去。这时候一个年轻的姑娘走出来了，听说曹雪芹讨水喝，就用一只瓷碗盛水就递给他了。就这么一攀谈，曹雪芹知道他们家里啊只有母女俩相依为命，而且母亲眼睛坏了看不见，女儿十六七岁，母女俩靠给人家缝补浆洗衣服为生。曹雪芹很是同情，很想帮帮他们。他看见阳台下呀放着写个半湿不干的草，就拿过来顺手就编了个小鸟递给姑娘。哎呦，姑娘一看曹雪芹编这小鸟太漂亮了，栩栩如生，就跟真的似的，就自言自语的说，哎呀，我要也能编这个就好了，那起码比给人家洗衣裳来钱快呀。曹雪芹一听，这也能卖钱？能啊，这门头村啊紧靠法海寺，常有些个善男信女的上这儿来进香，顺便买些东西，有些个卖编织的生意倒是不错。曹雪芹一听很高兴，当时我先给你编几个，哎，编了几个以后你先卖着，那能卖的挺好，过几天我就来教你。没过几天，曹雪芹又上这家来了。姑娘说，曹先生，您编那几个东西卖了好几百个钱呢。哎，曹雪芹很高兴，好好好，我再教你几个造型。你看这姑娘啊，心灵手巧，她经常给邻居绣个花啊，补个洞啊，针线活计拿起来放得下，所以学编织也不难，挺快的，很快就像模像样了。姑娘的手艺好，物件精，卖的还不贵，所以呢经常啊能卖出几十。慢慢的，娘儿俩的生活就渐渐的好起来了，善良的娘儿俩呢也经常接济起邻里来了，还把这门编织技术交给街坊们。后来呀，姑娘招了一个女婿上门，一家人的日子是其乐融融啊。 大家伙都说，哎呀，曹先生真是大好人呢，不但救了这对母女，还成全了一对好姻缘，这在当地就传为佳话。曹雪芹教过不少人手艺，好多人都混上了饭吃，到现在香山的人还都怀念曹雪芹的恩德呢。 徐徐道来话北京，让您越听越爱听。对节目您有话要说，上新浪微博呀，只要您关注徐徐道来话北京，发私信、写评论、点播段子、提意见，还能预知节目内容和精彩的地面活动呢。您记住了，新浪微博徐徐道来话北京。 香山的营子分布那是很有意思，哎，您要是注意一看就知道了，一个村一个旗隔着，可为什么这样那也没人说得清楚。有老辈的人说呀，这是曹雪芹怕盖旗营房啊驱赶老百姓，所以给主管的官员出的主意，一个村一个旗。也有的说这跟曹雪芹没什么关系，就是负责勘察的官员觉着这么设计花钱少。哎，反甭管怎么说吧，香山的百姓村庄和旗营子是靠着的。传说呢，曹雪芹后来从整白旗搬到公主坟住，他住在这个地儿实际上已经靠着镶黄旗了，边上再往西才是公主坟村。在这儿呢，曹雪芹教过很多乡亲一些谋生的手段。有一天啊，曹雪芹从外边回来了，刚脱衣服睡下，就听见外边有脚步声。脚步声虽然很轻，但您别忘了，旗人啊要练习啊当兵打仗练武术，身上都有点功夫。曹雪芹那身上那有家传的功夫，要是真练起来，没几个人根本治不住他。哎，一听见有夜访，曹雪芹就警觉起来了。他摸黑穿上衣裳，到门边等着。没一会儿啊，就听见进来的人用东西拨门。曹雪芹一拉门，脚底下使个绊子，顺势就骑上去了。借着月光，曹雪芹发现这人自己认得，就住公主坟，小名叫小栓，跟他的老母亲两个人是相依为命啊。曹雪芹松开手让他起来，那小栓子也不好意思啊，那就平时都认识啊，这趁这会儿你偷人家来，这像话吗？站在那儿完事等曹雪芹骂他呗。可半天俩人谁都没说话。小栓子熬不住了，二爷，我家里实在是熬不下去了，最近也没找着活干，您打我吧，您骂我吧，我都认了。曹雪芹一听，哎，不到这个份儿上，谁也不干这种见不得人的事儿，对不对？我没生长就是因为这个，不过你干这个也不叫事儿啊。这样吧，我这有点散碎银子，你先拿去给老娘啊买米保命，等过两天你过来我们再想办法。等过了两天，小栓找上门来，一进曹雪芹的家门就看见曹雪芹呢领着儿子跟院里编东西呢，地下堆着一堆半干不湿的长杆草。打过了招呼，曹雪芹就让小栓坐下，让他看自个儿编东西。这两只手上下翻飞呀，一会儿翻上来，一会儿从边上穿过去，哎，不长时间就编得了一个什么小鸟啊啊兰花啊，呵，还挺好看。一上午曹雪芹就编好了十来个什么小筐小篮子，这叫草编呢。拿着这些个草编到有钱人家的门口去叫卖去。哎，我试试，小栓子拿着东西就走了。转过天来，小栓子把银子就送来了。好，这一算得丁个有一两多银子。那位说，一两多银子，这叫钱吗？啊，那个时候您别听电视剧一说，这贪官贪污了十万两， 啊，那贪官了啊，这个抄家抄出来600万两，那要一两银子，当时那老百姓能过半个月。曹雪芹呢，可没伸手接着银子，他让小栓子去拿给老娘啊，买米买油啊，好好过日子，没事就上我这儿来，我教给你学草编，靠这个能生活。哎，那小栓子得多高兴啊！打这儿起，他就跟曹雪芹学习草编，学习柳条编，学习藤条编啊，等等吧，各种手艺。后来也娶了媳妇了，也过上好日子了。他又把编东西的本事交给他那些个穷哥们儿，后来不少人都有了饭吃了。哎呦，都说这是曹二爷送给咱们的一只不会坏的饭碗啊！ 音阶跃动，描绘市井风情，声腔抑扬，勾勒精华美景，弹板丝弦，韵律悠扬。听徐德亮演唱《北京小曲》。 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徐道来话北京，我是徐德亮。下边呢就是北京小曲儿，我给大家介绍一段插曲，叫重名，哎，又叫草虫悲秋啊。这怎么个重名？臭大姐悲伤，盼想刀郎，蜜蜂采蕊不还乡，蝈蝈贪恋扣箱子娘，扑灯蛾最喜黄昏后，寄鸟上树惊喝浪，忽听门外金钟响，蛐蛐一叫又到秋凉。哎，这就是秋天这些个出来这些个虫啊，当然春天的也有啊，夏天的也有，把各种啊老百姓熟悉的虫给它名字编成这么一个小插曲，好像是个小故事似的，其实也不是故事，反正就有意思。这是清末民国的这么一段插曲，哎，很民俗，也很通俗，希望大家能喜欢。三弦伴奏是著名的三弦演奏家李建书老师，徐德亮代表制作人小强，录音师乐乐，感谢您收听本期的徐徐道来话北京，咱们下次节目再见。 想刀郎，蜜蜂儿采蕊，不还乡，蝈蝈贪恋扣箱子娘，扑灯蛾最喜上进， 放飞灵感，将创意赋予生命，凭实力 PK， 扬魅力风采。 由北京广播电视台联合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举办的潮涌大运河首届装置装饰设计艺术大赛现已全程启动， 构建梦想平台，承载缤纷精彩。 详情关注官方微博京津冀之声 FM1006 和官方微信京津冀之声 FM100.6 公众号。 听听 FM 新版上线啦， 音乐、健康、教育、互动、聊天室，时时有我相伴。小说、相声、曲艺，各大榜单，个个不简单。听书、历史、评书，个性推荐，只为你喜欢。我们听听 FM 已经准备好了，你下载好了吗？ 以上为广告时间。